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下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咁翻嚟啦，咁啊，即系今日咧，咁就系阿朱经纬咧嗰单嘢咧，原来都系即系开庭喎，其实就咁啊，主要就其实佢仲未判刑嘅，咁就今日主要系听取嗰啲求情信啦，咁但系我觉得好好笑，因为其实咧就因为佢就嗰啲求情信当然好多啦，40几封，仲有啲议员即系建制派嗰啲又帮佢写又成，咁但系咧就你见到嗰个杨官啊，嗰、那个鬼婆咧。即係似乎都幾認真喎，佢睇啲信啫。因為其實咧，就當中有一個咧，就俾人哋大字標題咁樣報咗出嚟啦，就係話啦，喂，咁你其中有一個教友啊，原來呢個朱經緯咧，即係基督徒嚟嘅，咁有翻教會嘅，咁有位教友就話啦，即係佢咧好好人 嘅。呢啲咁嘅人都係基督徒嚟嘅， 唔出奇嘅大佬，基督徒有咩人都有嘅，其實 包裝嚟基督徒， 即係你基督。基督徒嘅賤人咧，其實係多數咧， 多過啲無神論者嘅， 其實係贖罪多咯。其實係，即係你其實因為其實咧，你基督教咧有一樣嘢好好笑嘅，即係除咗得水牛之外，有一樣嘢就係話你以前做過咩壞事都好，總之你喺臨死之前咧，你信耶穌咧，你就可以上天堂啦。咁所以呢樣嘢咧，係吸引到好多賤人咧，尤其係壞人咧。就去即系一涌而上做呢、這個， 因为圣经故事有一个咧旧约圣经咧有一个三个仔嘅故事啊嘛，咁啊第三个系最坏嘅细路，咁而佢系个老豆系俾最多佢啊嘛，就所以耶稣曾经引述过呢一段嘅圣经嘅意思就系话咧，所以为事未满嘅，只要你悔改， 系咪真系可以上天堂咧？即系如果系嘅话，咁我觉得即系喺天冇眼啦。呢、這个系即系 咁，但系你有冇悔改到先咧？第一个重点系在于， 即系呢个系重点， 唔系话你做80岁，你做79岁嘅坏事，跟住剩翻一年嘛。 如果系嘅话，即系耶稣同共产党系一样咯，系嘛？即系咁，我觉得我就唔信。 你攞错人哋个经文或者系个圣经故事嘅重点。 咁呢个系 visual thinking 嚟嘅啫。咁因为你知道，喂，其实最便宜嘅就系耶稣，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系嘛、嗯？即系只要你信佢嘅，就可以有呢、這、一个。 唔系，佢意思就系话你浪子回头， 系浪子回头嘛，系嘛？ 佢重点系讲浪子回头啊，因为佢走咗去嗰个啊。 咁仲有 身边嗰啲。即系成日陪住佢老豆嗰啲，反而即系冇得到咁多嘅奖赏啊！佢个 point 就 系 在于， 唔系你仲记得即系耶稣钉十字架嘅时候，即系仲有两个大道噶嘛？其中一个大道系咪叫巴巴拉定乜鬼嘢？唔记得咗叫咩？ 巴勒巴好似 唔 Q 记得咩名啦？屌，即系总之有个巴字啦，咁样样，咁总之唔系巴字奥啦，系嘛？咁啊，佢嗰阵时就即系因为佢一生就系嘛作恶多端咁样样，咁然之后就耶稣就问佢：咁你信唔信我啊？系嘛？你悔唔悔都？问佢悔唔悔改啊嘛，都有问佢啊嘛， 我唔记得呢段， 即系总之就系、是，即系唔系我记得佢系临钉十字架嘅时候， 唔系佢隔篱嗰两个啊， 嗰两个系啊，嗰两个 隔篱嗰两个 咪就系咯，咁佢哋肯改信耶稣啊嘛，系嘛，咁所以我谂就系正系，可能就系正系呢一段啦，就 你喺度自己抽呢一个 selective observation 咯，自己喺度玩， 咁你就 wishful thinking 咯，咁样样，咁但系。anyway 啦，即系，唉，呢个又讲多咗啦。咁但系咧，就呢位教友吓，即系朱经纬呢位教友咧，就帮佢写求情信。咁屌，你讲真，你求情咧，你都 make sense 先得噶，你唔可以乱 Q 咁嚟噶。即系你唔可以即系网上面求其你要应付呢个朱经纬，就攞份 template 出嚟写，系咪？根本嗰个唔系佢嚟，你写都系佢，系嘛？咁嗰个就系即系唔 can 噶啦，系咪？你40几封，其实可能咧，跌剩可能得10几封嘅啫，系。咁 anyway 啦，讲啊，咁就话啊，原来佢咧。 呢一个呢即係阿朱经纬係一位关爱嘅丈夫嚟嘅。咁因为即係呢一位杨冠啦係咪即係其实佢都好用心其实都。咁佢就话啦喂朱经纬离咗婚㗎喇大佬。离咗婚又何来关爱呀、啊。即係你关爱嘅话就唔会离婚啦係咪呢个即係 呢个官系女士嚟。 女士嚟嘅。 咁就更大喎。 係呀、啊、即係 更大 喎。係呀、啊、即係你唔讲好地地你一讲呢你就真係即係衰多几钱重係咪咁你即係 challenge 佢啦係咪咁然之后话喂咁嗰个辩护律师啦佢辩护律师就话唔係呀咁其实佢都系一个即係 照顾三个细佬啊， 系啦，即系佢对啲孩子关系好好嘅。 我初时以为咧，我睇到呢一段啊，我唔知道系因为睇咗嗰个报告，知道佢离婚。 吓，系啦。 我初时以为咧，就系因为我喺离开香港嘅时候咧，我睇到佢嘅报道咧，就系一周刊定系啊，唔系一周刊呢个苹果日报有跟佢噶嘛，就话佢同一个女士咧，唔系佢太太嘅去食。lunch 噶嘛， 啊，即系一齐食猪扒饭。 我以为，我真系以为唔系食猪扒饭嗰段，我以为真系个官系 observe 到《苹果日报》嗰个报道。 啊，唔知。 但《苹果日报》都冇开宗明义讲到佢系呢一个系佢个女友嚟噶。 嗱，正即系我本身 都冇话佢离咗婚噶。 咁就系话啦，其实因为佢就睇过佢自己个背景报告，就话咧，其实佢同另一位另一位女士咧，或系有另一段关系嘅。 哦， 咁如果你话即系，如果你自己系有 affair 嘅，你有另一段关系，咁你都系一位关爱嘅奸夫啫。你唔系关爱嘅丈夫、啊，咁呢位即系律师又奇怪啦，我都唔知佢点样帮佢打嘅，真系。 阿 Peter Panu 嘛，屌 系嘛，即系就改口。 我识佢噶，屌 系嘛，你识佢啊？唉，即系你叫佢听我哋节目。 我同佢饮过嘢，鬼佬嚟噶， 系嘛？唔系咁，你话佢话讲，佢唔系，佢同啲孩子关系好好，根本都系关爱嘅父亲啫，都唔系丈夫啊，系咪先？我梗系好啦，佢个仔，尤其佢个细仔就话啊嘛，打得好咪打多几嘢啊嘛。系咪打捻多几嘢啊嘛？系咪佢咁讲啊？系嘛？即系对苹果记者系咁讲啊嘛？即系咁梗系好啦！啊，原来即系你系即系你讲乜都啱嘅，系嘛？喂，你咁样说非成事都可以撑你嘅，咁梗系好噶。咁但系你都系关爱嘅父亲啫，都唔系关爱嘅丈夫噶，系咪？ 咁咪即系用 template 用错咗咯？ 系咯。 我喺外地嘅时候。有人 send 俾我呢段新聞啊 ，Edmund 啊，即係院長啊，嘿，我第一個反應啊，又係 gut feeling 啊，我都唔知幾心涼，見到阿朱經緯咁樣，係嘛？喂，大佬，你又中一版，我又中一版啦，大佬，我哋中中文廣場嗰啲，咁你差佬都中幾鑊啊？七警答佢啊，大哥。 乜大喎？你即係你見到？ 喂，證明反映一樣嘢嗱，我唔係即係落井下石，或者唔係黑心，或者唔係因為係痛恨差佬，所以我咁講。我的 point 是在于什么呢整个雨伞运动的政治矛盾差佬和市民之间其实就是夹在这里、 嗯。 真正决策的人是老共。其实差佬一路在这里要自己反省一样东西就是为什么会有七警为什么会有朱经纬因为政治矛盾未解决嘛。你嬲我们出来抗议有什么事你明不明白我们出来抗议的目的是什么呢点解我用呢种手段呢以前咧系亚洲最佳嘅警察被誉为成个警队，今时今日沦落到过街老鼠呢班友，所以呢班友仔都系抵死噶，真系心凉噶，见到佢咁样搞法，系咪？ 嗯， 真系以为揸住碌棍就喺度乱劈，大佬而家呢个世界而家有无线电话嘅大佬。 唉，我覺得佢都係找數嘅啫。其實就即係我覺得呢個又唔係話乜嘢，即係當然都會心涼翻。 喂，你去到做警司呢一個位，你真係好大劑嘅。第一，你冇份長啦；第二，你入到去監獄，真係要隔離㗎啦。啲囚犯係最憎啲差佬噶嘛，大佬。即係成教主一定要及實佢嘅，朱經懷大佬。 咁即係囉即係 不過我估佢咁嘅環境呢都未必判得太重嘅我估啊、 嗯、 但我就之前一早估呢佢衰緊㗎喇點解呢我未睇過好具體嘅案情啦只係睇過即係佢打人嗰下啫除咗嗰段之外呢佢自己出嚟自辯呢其實已經反映到佢係輸咗九成九㗎喇大佬 嗯 係咪？所以朱經緯三個月到半年閒閒地，九個月都似隨時。而對警察部隊嚟講，都係一個好嘅境界。唔好以為佢政權喺背後撐你，喺面對香港而家現時嘅法律同埋個制度裏面，你可以走得甩，係走唔甩嘅。七警如是，朱經緯亦然，全部都係冇得走嘅。因为呢个话晒都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嚟噶嘛，文明社会法官去判案睇证据睇法律，咁你系中硬噶啦。 我而家啱啱我见到阿金英喎，咁啊喂，想唔想嗲几句啊，喂大佬，系过嚟坐下啦， 应该下一节先啦， 下一节先啦，唉，咁啊，啱啱我哋讲起呢一个即系阿朱经纬啊，咁啊朱经纬即系佢唔系即系我个官唔讲，我都唔知原来佢系即系 有婚外情， 有婚外情玩女人嘅，真系。系嘛？咁啊，佢啲玩嘢可能好認真啦，系嘛？咁啊 ，anyway 啦，即系其實通常即系呢啲啊，都唔可以話通常啊，費事講啦，呢啲咁嘅嘢真係好啦。咁啊，就我哋講啱啱又講完補選啦，係嘛？即系亦都講講，順便講講啦。其實係范國威嗰單嘢啊，即係新東嘅問題啊，即係其實呢個係即係主要係啊。达哥啦，同埋阿范国威之间嘅私怨啦，定还是系即系以前嘅即系恩怨啦，系嘛？咁啊，因为其实都有好多网友咧，就想我哋评论下。咁啊，即系主要就系、是、嗱，因为其实我琴日就有人喺 Facebook 度 tag 我啦，就话啦，喂，而家人哋咧就阿、快必啊，咁样样去唱你哋花生台、啊，话你哋系咧即系帮民主党，即系即系撑佢哋，系嘛？佢哋点样都撑、啊，又成、啊，其实就 撑咩佢哋？ 即系主要，即系我谂佢可能佢意思就大概系即系揸在未讲白啦，即系其实系佢嘅 propaganda 啦，系嘛、 嗯？ 即系做佢嗰个叫做系即系宣传机器啊咁滞啦，咁样样佢讲呢啲咁嘅嘢啦。 咁但系你问我 系。 即系我不代表全个台所有人嘅意见咧，亦都冇即系话一锤定音嘅效应啊！我对范国威嘅评论喺我上一次评论郑家富嘅时候已经评论咗嘅。 嗯。 啊。 唔系阿范国威有向我投诉嘅呢样嘢。 佢搞错咗咧！佢话佢退党嗰时候冇同我倾过偈，我唔系讲紧佢退党，系讲紧我退党啊，大佬。 系。 我退党嗰个时候啊，嗰个真正嘅体验啊。 嗯、 就是黄仲奇同佢讲啊，因为我哋嗰阵时候一齐话离开民主党加入前线啊嘛，呢个系郑家富 suggest 噶嘛，连嗰个会嘅场景我都仲记得啊，我好记性嘅呢啲大佬喺深水埗嗰阵时候，黄仲奇黎国村个办事处啊，黄仲奇一句说话就系话阿 Gary 话肯走我就走咁样嘛，跟住佢话一年之后先算啊嘛，一年之后冇影咯，同佢食饭。佢一抢住俾钱，我已经知道系大镬噶啦，大佬屌真系，系嘛？ 不过咁讲啦，就我个人 唔系佢一个好叻嘅， 系我知 佢有政治智慧， 手腕亦都好成熟吓、啊。即系我嗱咁， 我唔敢咁讲下一句， 系 就佢嘅政治嘅触觉 系 敏锐， 好敏锐嘅 吓。即系例如佢第一个系走本土嘅路线嘅。嗯呢样嘢就值得赞叹嘅，我只能够咁样讲就系、是，值得赞叹。就嗰阵时候你谂下，佢第一个系因为嗰阵时候嗰间叫咩嗰、那个名啊，即系话喺尖沙咀嗰间名店嗰度门口影相，香港人就唔俾影啊嘛，嗰单嘢出事噶嘛。 嗯， 记唔记得啊 ？DNG 啊嘛，诶，我唔买嗰啲。 阿鸠大喺度嘅嗰阵时，佢 DNG 事件，嗰段期间 啊，同埋 佢第一个就双非嘅问题系要求修改基本法， 同埋阿毛姨姨出去拖劫啊嗰啲乜嘢吓，即系嗰阵时。 醒嘅佢 系，唔系，但系我觉得我 你老实讲，严格嚟讲，如果你系作为我哋嗰啲咧顽顽不灵嘅政治人咧，你点修改基本法啫？你只有行政手段先可以解决雙非嘅问题，因为任何人只要喺香港出生嘅话，佢就系攞到香港嘅身份证。而因为你私家医院当呢一盘生意咁做，去做呢一个嘅接生仔嘅话，咁你自然会有呢个问题。点解话唔可以修改基本法？ 因为基本法有关港人内地所生子女呢一个嘅条文系照抄中英联合声明。 嗯， 除非你 cut 咗中英联合声明，佢你点修改基本法，大哥？ 嗯， 系嘛？除非你话啊冇所谓，横掂屌老共都唔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嘅，英国佬都唔理联合声明嘅，你咁讲嘅啫嘛。咪所以我咪话佢系一个喺政治上有智慧嘅人，难听啲讲咧就系识走位嘅人。 嗯， 我好有感觉嘅，因为嗰阵时好多兄弟写文联嘅，你都系话喂跟下呢单嘢，我点跟啊？跟条毛啊？我话你点改基本法啊，大哥？ 嗯， 系嘛？你只有行政手段嘅啫噃，咁样。 嗯 ，OK。咪但我都离身先啦，我就觉得即系如果你话我嚟讲咧，我就觉得即系范国威咧，其实系最。即係最適當 嘅人選， 最適當嘅人選嚟嘅。即係我自己係會傾向會投佢。即係如果一投嘅話，咁但係我就覺得咁樣啦。 唔係，嗱，公道啲講，即係Gary 咧、能夠贏到呢次嘅初選嘅機會咧，係非常之大的。 大、 啊、就 而且佢議會上面嘅經驗有 track record 俾你睇到嘛。即係對於我嚟講嚇，即係阿達哥佢講嘅嘢咧，對我嚟講係 irrelevant 嘅。即系我睇佢 track record， 即系 我 relevant 喎， 系咩？ 我 relevant，、 啊、你系当事人啦，你即系你要咁。 点解咧？佢有一个 point 咧，你系要注意嘅。 系， 我哋识佢嘅人咧， 系 就知嘅。吓，你哋所有撑佢嘅人，其实同佢唔 系 好熟嘅。 系， 屌，包括刘世良个捻样坐落。 系， 屌， 佢嘅 唔系，但系你问我，如果我喺新界东嘅话，我都会去投佢嘅。 系， 即系公道啲讲。真係要即係講清楚、不過你啲人覺我問我對佢嘅感覺同感受呢、即係我就會話佢一個政治上好識走位嘅人，好叻嘅一個人，即係佢計條數係叻嗰啲精算師嘅，冇話會計師，會計師其實唔係好識計，都係加減乘除啫，我哋屌都係叻過精算師嘅。咁、你話好定唔好呢？咁我不能夠評價喺香港嘅政治環境裏面，係咪啊？就即系唔系好啱我口味啫。 嗯， 即系我可以咁讲就，因为我啲有少少原则捻嚟噶嘛，我左交嚟噶嘛，大佬系咪？即系我例如我话我见到，即系你咁搞嗰个咩理性本土，我就 哦， 即系我搞唔出啊！即系起码我唔会认同呢个观点啊！即系你系为咗选票而嚟做一大堆呢啲咁嘅嘢，去彰显你自己同其他人嘅唔同，或者系攞嗰个市场。咁即係我恕難奉陪囉。 但佢 因為我唔信㗎嘛、我唔知道你係咪真係信啦、 啊。佢就同如果你話講本土嚟講呢，佢同鬱敏呀或者其他嗰啲所謂即係自決唔係即係港獨派啦，佢就冇嗰隻嘅排他性嘅。咁所以你話佢你話 好 啲佢識計算啦，佢計算呢就在於呢佢係冇嗰種咁趕客嘅排他性啦。咁變咗就係話對於街坊嚟講係會受落啲嘅，就會覺得喔、即係你都係。 不過阿达咧，今次咁讲喺个节目，嗱事前我唔知噶，我都系事后先听嘅啫。我觉得佢咧就系为咗民主党，准备铺一条路就系、是，即使范国威赢咗都好，我唔撑你。 哦， 我唔撑你。佢哋计紧呢条数嘅，系咪？系嘛？你局我讲，我先讲嗰啲即系私人嘅关系啊，同埋我嘅接触，同埋我的观感，同埋我对佢嘅睇法啫。但系咧。对民主党嚟讲咧，就系基本上系好深刻嘅印象。佢将个报告数出嚟嘅话，有啲嘢我都唔知嘅，包括啲咩 email 啊，包括嗰啲即系咩接触大陆佬啊之类之类。 哦，唔系接触大陆佬嗰个咧，即系立场新闻嗰边有提过，但系当然啦，即系你经过阿领达佢阿达哥佢咁样，即系喺节目嗰度讲咧，嗰个事情嘅立体好多吓，咁、即系嗰、那个叫做系嗰、那個追聽意味就大好多，即係其實係咁唔同，即係你話立場新聞嘅報導，咁同埋就係、當然啦，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咧，即係如果唔講嗰個時機嚟講咧，即係其實係值得考究嘅地方喺度嘅，即係平情而論。咁但係呢一個時間咧，咁就當然係會惹人話病啦。 即係如果我做老細，我就會咁諗，就用人不疑，就疑人不用。即系我讲紧，如果你话投票嘅时候，我一样会系用呢个考量，系咪？咁当然啦，你问冇渗透， 咁你呃人嘅啦，大佬，係咪？而呢一個就係佢哋上一次嗰個所謂嘅報告，好明顯就係反映到呢樣嘢啦。又俾錢，又食飯，又即係不停偷佢哋搞分化，係咪？又即係搭啲人頭黨員，又成。系嘛？我就做唔出啦，小弟就 會唔會係咧？即係 所以我當選唔到，有啲理由。 我諗個計算都可能就咁樣睇啦。其實就係、是、會唔會就其實大家都覺得范國威個勝算都好高。即使唔需要呢啲老即係大牌政黨去撐場咧，其實都夠贏噶啦。 咦？但係你提醒我一樣嘢喎。背後有冇嘢嘅操作喺度？ 我唔知啦。咁樣就咁， 即係知佢有機會初選成功。亦都本来是即系相安无事，风平浪静嘅。你阿达一咁讲咧，喂，我都有少 puzzle 喎。我听完之后，我更加 reinforce 翻我过去同佢嘅经验，系咪？即系我唔会唱好，起码都即系民心吓。即系我无谓喺度即系真人讲假话啦，大佬，系咪啊？你咪 remind 翻我過往嗰啲 stories 咯。 咁但係就好難咧，就去翻。我諗亦都可能會睇到阿楊岳橋嗰次嘅經驗，因為楊岳橋嗰啲經驗咧，其實嗱佢好啫，係嘛？佢喺舊年嘅立法會選舉裏面嚟講，佢會同你做節目，係嘛？佢會帶翻啲人氣俾你，係嘛？會還翻俾你。咁可能會覺得范國威未必會還。如果唔還嘅話，咁佢個人氣又爆飆，係嘛？佢變做佢即係又繼承落去，下次選嘅時候，喂，仲係一個票王添。咁佢覺得即係呢啲嘢翻唔到嚟嘅時候，咁點算呢？ 咁好彩就新東仲有另一次補選， 哦，咁冚 過咗佢， 係， 係咪？ 係。 咁就但係，我覺得民主黨嘅計算，我知阿達梗係唔會贏嘅，但我覺得佢就係立此存照咯。即使你喺初选赢咗都好，唔俾个名字你咯，最多，唔俾都得啊，系咪啊？呢个系我哋认为你个人冇诚信，你个人古灵精怪，系咪？ 唔系，不过嗱，新东咧， 你就好问噶啦，系，咁啊 ，Gary 就好问噶， 但系新东暗涌好多啊，即系你唔系话净止系，即系今次阿达哥同你， 就算阿达今次系冇即系开炮。开火嘅话都好，范国威都问啦。你开完之后，好彩佢今次嗰个节目我睇到唔系好多人听， 唔系好多人听嘅啫。其实 如果多人听就大镬啦。 好似 佢有一段高峰期嘅时候啊，但系佢啲节目两三万噶嘛，跟住你主流传媒又报下噶嘛。 系啊系系， 唔系所以范国威系危噶。一阿达咁讲完之后，其实表示咗成个民主党背后咧根本系唔会撑佢嘅。所以阿 Henry Ann 啊，條友啊 send 個 message 話：，屌你真係幫到呢一個嘅工黨忙，梗係唔係啦？佢都預咗工黨輸㗎啦，大哥喺個初選裏面正路。 唔係，坦白講啦， 其實係為呢個范國威製造呢個 negative campaign 係打響第一炮啊！ 我就覺得就 跟住你喺就算你泛民補選你贏咗都好，到時一樣有人質疑你嗰啲嘢，攞翻份報告出嚟嗱。你平时选呢个比例代表制嘅时候，大家都冇乜时间，亦都唔系主要针对嘅对象嘅时候，亦都唔系主要追击嘅对象嘅时候，大家俾你过到骨。今次唔系啦噃，只抽只会随时系，最多一两个出嚟戒票嘅。 我觉得唔会啦，因为而家咧 攞住民主党嗰份报告问你。 哦，咁啊系，都系。 屌你真系啊， 都系噶呢个。 我系建制派，我会咁问啊。 呢个系噶，即系呢个咪就系上个礼拜，即系阿刘世良佢自己都讲咗呢个 concern 出嚟。 你啲 email 写咩？ 系咯， 吓中票即系咩？你系咪支持民主嘅中票？吓搭马入去，嗰啲人系假嘅，人头党员。喂，大佬，共产党冇咁夸张。 但系中票呢样嘢咧，其实似乎你睇翻公众嗰个嗰、那個討論啦，其實又覺得呢個冇乜問題，因為其實咧，因為好多人就覺得即係阿李永達嗰個年代嘅民主黨咧，就係覺得佢係大佬話事嘅年代，嚇、變咗就係話，就算有啲即係少壯派佢自己走出嚟種票嘅話咧，都係因為佢哋少壯派人打壓嚇，咁、所以咧先至做用啲非常手段，係嘛？咁所以呢一個咧，就對於好多。好多人嚟睇咧，其實係覺得呢樣嘢可以接受嘅。即係如果你冇更加多嘅 detail 商去講嘅話咧，咁呢樣嘢咧就歪咗啦。其實就 唔係佢做得唔夠技巧啊。 即系嗰阵时候我都想中噶，我所谓中嘅意思、就是， 哦，你又想噶？ 我系真中啊！即系我叫阿 Anthony 入党。 啊 ，OK， 你系我哋自己人嘛？咁、啊、我点头就起码都有个指示，多一票嘛！我叫阿金英入党咁又跟指示投票嘛？唔好话跟指示啦，起码大家有共识嘅情况之下投。我但系冇乜人肯制嘅。 嗯。 即系冇乜人咁俾借个名俾你咁用嘅大佬，所以佢都算叻嘅。我话佢哋嗰班友，我就真系揾唔到啊，大佬，十只手指数唔到啊。当年叫人入党，大佬好似五六只到嘅啫，屌加加埋埋即系几个区嗰啲少壮派兄弟，大佬系咪啊？咪但系呢样嘢系会俾人 challenge 咯。你系咪相信民主嘅人嚟噶？你相信民主个价值重要啊，定系还是你追击大佬重要啊？我一两嘢博完你啦，大佬。嗱，嗰班大佬系契弟，张李阳系契弟，我当唔系当啊，系啦。咁你系咪用一个咁乸渣嘅手段去追击佢咧？当张李阳系契弟啦，亦都系契弟啦。咁你系咪沟共产党嚟喐佢咧？所以我佩服 Gary 噶， 嗯， 即系真心嘅屌，系、嘛，叻仔嚟噶大佬。 喂，不过你而家新东，你讲起新东咧，即系仲有个刘永康，而家系，即系佢又谂住出嚟选啊嘛。咁而且 唔系，所以咧，阿爷系周围揾人介嘅、嗯。今次其实佢重视嗰个补选嘅， 系， 即系正如我嗰阵时候分析咁啫嘛。你因为你补选，你再赢翻佢嘅话咧，其实你一巴打落佢嗰度啊，对呢个 DQ。同埋佢係借呢個 DQ 同埋呢一次補選咧，係一夜打巢你成個泛民。你睇下佢最近嘅即係動向，由一地兩檢，由 DQ 嗰啲事件，甚至乎係法庭嘅判決，喂，真係三權配合嘅喎，係全面令到你成個泛民嘅反對派係冇曬癮嘅喎，大佬。 係啊， 嗱，你如果今次港島衰埋 ，Gary 衰埋，咁你真係幾大鑊嘅。 嗯， 唔好讲阿冯检基嗰个位啦，可能最大机会嗰个冯检基嘅真系大佬，三个补选议席，真系大镬喎，真系大哥。而冯检基老实讲，正常我哋泛民主派嘅内部嘅人都叫阿基唔好选啊，连梁家杰都咁讲啊，大佬，屌喺内部会议你唔知啊，大哥。即系你谂下，三个候选人周庭、范国威、冯检基， 唉，超真系 三个。都是有人扯后腿冚家拎，喂呢下先危险啊！喂，所以嗱，虽然我头先讲咗咁多阿 Gary 嗰啲嘢，系我同佢啲 stories， 但系咧，我系新东选民啊，我一定会投 Gary， 冇得拣啊！ 我认同呢、 這个新港岛，我一定会投周庭。 嗯， 嗰个咩话？九西。 九西 我一定会投冯检基， 诶、啊，唔系姚松炎啊，定冯检基你 我估啊，冯检基赢啊、哦，出到啊， 唔系啩？ 喂，冯检基都要杀啊，大佬，有乜计啊？ 咁大镬，系咁，我觉得即系呢一个真系要赖啊欧轩啊，真系大佬。喂，你欧轩嗰阵时唔系咧，即系又弹出弹入嘅话咧，嗰阵时啊，阿梁家杰咧已经入咗局噶啦，已经系。因为嗰阵时大口令咧就成日叫佢选啫嘛，咁而嗰阵时大班咧好似都俾佢即系氹到话即系，哦如果咧就系、是、呢、這个，唉咁而家阿欧轩话选啊嘛，系咪要俾机会后生仔？啊点不知又话老婆唔俾，有一个 BMW 冰 my wife 系嘛，即系如果嗰阵时唔系佢喺度弹出弹入嘅话咧，阿杰哥就走去选噶啦，所以你话 边个叫杰哥？ 啊，唔系啊，唔系就系阿梁家杰咯，唔系讲郭兆杰，你又讲郭兆杰啊？ 吓死你真系要， 要你真系 选港岛？ 唔系九西啊，系、哎、 九西 ，OK。 因为阿欧轩嗰阵时话原本话谂住即系又俾人氹两氹，就真系差唔多走去选九西噶啦嘛，呢条友系嘛？关键时刻拎埋 wife， 妖、哎、真系，咁所以呢个系咯， 唔想评论啊。 系啦，咁啊差唔多啦，系嘛？咁我哋转头翻嚟，即系我谂，我哋亦都要做一啲回顾啦，系嘛？即系我哋今年里边最后一集嘅节目， 系 系啊， 好，咁翻嚟第三节咧 ，OK。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